过去学佛的人读过四书五经，读过老庄这些典籍， 所以修学大乘佛法的基础非常稳固，是这么一个原因使小乘衰落的。 今天我们修学大乘佛法，小乘经不学，儒家道家也不学，就好像盖大楼而忽略了建筑地基， 甚至连第一层也不要了，就要从第二层盖起， 这是空中楼阁，怎么盖都盖不成。这就是我们这一代没有见到真正佛法人才出现的原因。小乘佛法是建立在人天的基础上，就是 孝亲、尊师、慈心、修十善业， 有了这个基础，才真正能够入佛门，具足学佛的条件。 而入佛门，应先拜老师，受三规戒。 三规戒是很隆重严肃的大事，不是小事，这是正式拜释迦牟尼佛做老师，愿意一生依照老师的教训来修学来修行。而正式拜老师，老师就得传授修学的总纲领、指导原则，从此修行有了标准，这个标准就是修正行为最高的指导原则，这叫 传授三皈依。 三皈是 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。 古时候讲三皈，大家都懂，不会错解意义。 但是佛法传到现在，大家一听佛法僧，不少人就错解了三皈的意义。 听到皈依佛就想到佛像，皈依佛像这就错了，听到皈依法就想到经典，听到皈依僧就想到出家人，把三皈的意思完全给弄错了。唐朝的时候，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唯恐后人对三皈误解， 所以在坛经讲传授三皈，就不是讲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。 他从三皈的意义上讲，不用佛、法、僧的字样，而说 皈依觉、皈依正、皈依净， 使我们耳目一新，一听就明白他的意趣，不至于误会。然后给我们解释， 佛者觉也，佛就是觉悟的意思，法者正也，法就是正知正见，僧者净也，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。 所以我们修行的主要依据是要依自性觉、自性正、自性净，这个叫自性三宝，是我们真正的皈依处， 而不是皈依某一个人，这个一定要认识清楚，否则的话才入佛门头一堂课就错了， 而且一错就错到底了，你还能有什么成就呢？ 所以传授三皈时，传授正明的老师一定要将三皈的真正意义解说，这才是真正的传授三皈。 我们听了欢喜接受，依教奉行，从那个时候起，你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，诸佛如来的学生。如果真正是佛的学生，经上说 有36位护法神日夜在保护你， 如果皈依错了则是假的，那就得不到诸佛护念及护法神的保佑了。先说皈依佛，什么叫皈依呢？皈是回头，依是依靠。我们从久远劫以来，在六道里流转轮回，实在是无依无靠，这是非常的可怜呐。 这是因为没有遇到真正的善知识，没有遇到好的老师。 今天遇到了好老师，老师教导我们 要从迷惑颠倒回头，依靠自性觉、 自性本来觉，所以皈依佛不是外面的佛，是自性佛。 净宗常说， 自性弥陀，唯心净土。 弥陀是自性变现出来的，释迦也是自性变现出来的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是自性所现的佛。 所以我们皈依的是自性佛，就是自性觉，佛就是觉的意思。 从现在起，我们要觉而不迷，无论是对人对事对物，一定要觉悟，绝对不能迷惑。 所以觉而不迷才是真正的皈依。 如果你皈依佛还是迷惑颠倒，还是颠三倒四，那你并没有回头，也没有依靠，你那个皈依是有名无实，得不到护法神的保佑，得不到感应。 所以一定要认识清楚，皈依自性觉。 第二，皈依法。 法是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，想法完全与事实真相符合，就是正确的思想，正确的见解，在佛经里称为 正知正见， 或者是 佛知佛见。 这是自性的法宝，不是从外面来的。佛陀 要从错误的想法、错误的看法回过头来，要依自性的正知正见， 这个叫皈依法。所以法是自性的知见，不是跟着别人走。佛之所以伟大，佛之所以令人敬佩，就在他没有牵着我们的鼻子走， 而佛完全叫我们做一个顶天立地、独立自主的人，这是他最值得我们尊敬的地方。 僧是清净的意思，也就是六根清净。六根是 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 接触外境有六尘。六尘是 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 凡夫根尘相接都会被外境污染，接触到顺自己意思的就起了贪心，贪就是染污， 而不顺自己意思的就起了嗔恚心，被嗔恚染污了。 所以诸位要知道，五欲七情都是染污，这是心地的染污。佛告诉我们， 自性本来是清净的，没有染污。 我们要从一切染污回过头来，以自己的清净心，这才是皈依僧。三皈依总结来说，皈依佛就是 觉而不迷， 皈依法就是 正而不邪， 皈依僧就是 净而不染。 佛教导我们修正行持的三大要领、三个标准，就是 觉、正、净， 这是自性三宝。觉、正、净每一个人都有，都具足的，从前把它忘掉了，从今天起要回过头来依靠他。佛告诉我们， 要时时刻刻想到觉、正、净，念念之中想到觉、正、净，要用觉、正、净来修正我们的思想、见解、言行，这叫做三皈依，这是真正的皈依。 觉、正、净这三个原则就是三宝，而三宝是 一而三、三而一。 你想想，一个觉悟的人，他的见解会有错误吗？他的心会不清净吗？心不清净，见解不正确， 那就是没有觉悟。同样的，一个正知正见的人怎么会不觉呢？怎么会不清净呢？因此这是一而三，三而一。佛给我们开了三个见性成佛的门，譬如这个佛堂有三个门，你只需要从一个门进来，一切就全部都得到了。 因此只要在这三个标准中采用一个就可以成功，就全部都得到了。 中国大圣宗派里，禅宗选择由觉门进入，要求 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 教下禅宗之外都属于教下，像天台宗、华严宗、三论宗、法相宗，这些选由正门入， 也就是依照经典的教训来修正见解、思想、言行。 念佛的净土宗和密宗，这两宗都是由净门入，修清净心。所以一而三，三而一。这许多的宗派在三个标准当中任选一门， 虽然是选择不同，而功效成果则完全一样。 在没有进门的时候不同， 也就是觉、正、净不同， 进了门之后就完全相同了。此时我们才知道， 法门真的是平等，没有高下的差别。 但是觉门一定要上根立志，要很聪明的人，心地很清净的人才能学，否则的话这个门是走不进去的。你看六祖在坛经里说， 我所接引的对象是上上圣人，如果不是上上根基，这个觉门是走不通的，修了也不会开悟。 正门一般根基都可以走，时间较长，要念很多书， 就好像上学一样，有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，要念好多年，路很长。 净门、净密两宗由此入门，专修 清净心。 在这个末法时期，这两宗很盛行，实在有它的道理。净门既不需要上根立志，也不需要走很长的路， 也就是花很多的时间。 这两宗之中，特别是专念阿弥陀佛的净土宗，比密宗的摄受还要广泛，成就还要容易，更容易得清净心。这是我们首先要将自性三宝认识清楚，知道如何选择法门作为修行的依靠，找到真正的皈依处。 否则的话，虽然在佛菩萨形象前面受过形式上的皈依，其实从哪里回归呢？依靠什么呢？都不知道，这就是错误了。 上面所讲的自性三宝道理也许能够体会到一些， 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找不到一个依靠，三皈依仍然是落空的。 那我们到哪里才能找到真正的依靠呢？ 就是三皈依一定要落实在生活里。要知道佛教每一宗都有它依据的经典和修学的方法，譬如华严宗所依的三宝， 佛就是毗卢遮那佛，法就是华严经，僧就是文殊普贤以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菩萨僧， 他们是我们修学的榜样，我们跟他们学，要学的跟他们一样，这三皈依就落实了。如果是法华宗，它是以本师释迦牟尼佛为主，我们就是 依本师释迦牟尼佛，这是佛宝，妙法莲华经是法宝，法华经上所说的菩萨是僧宝， 都是我们修学的榜样， 净土宗依靠的佛宝就是阿弥陀佛， 而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真正的皈依处。法宝是无量寿经和净土五经一论，僧宝是观音、释智、文殊、普贤诸大菩萨。 学观世音菩萨的慈悲，学大势至菩萨的专一。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缘通章说， 大势至与其同伦等，自从开始皈依起，一直到成佛，修的就是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 就是这一句佛号， 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。 假是借其他法门来帮助，修净业者不需要借助于其他法门，从出发心到成佛就是专念阿弥陀佛。那要怎么念呢？他的秘诀是 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 净念就是念佛的时候没有怀疑，没有夹杂，这个心是清净的，一定要用清净心来念。相继是一句接着一句，不间断， 不夹杂，不怀疑，不间断， 这是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念佛的秘诀。 而净念相继，都摄六根，念佛决定成功。 下莲居老居士编了一部《净修捷要》，他说， 净宗初祖大势至菩萨， 我初读时为之惊觉，从来没有听人这样说过，等理解了以后，我非常的赞叹，非常的喜欢，他讲的太正确了。大势至菩萨是尽虚空遍法界，第一个专修念佛法门的初祖是法界初祖。我们再回头来看看娑婆世界，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示现成佛，第一部讲华严经， 而华严会上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，则华严经里普贤菩萨是娑婆世界的初祖。 无量寿经传到中国，东晋慧远大师在庐山建念佛堂，集合志同道合的莲友123人，依照无量寿经专修念佛法门，他是中国净宗的初祖。 所以我们今天讲净宗初祖就有三位。 中国的初祖是 慧远大师， 娑婆的初祖是 普贤菩萨， 法界的初祖是 大势至菩萨。 我到美国弘法，李比南老师特别嘱咐， 应该将净宗传到西方国家。 我在达拉斯建立了一个小佛堂，老人为我提匾额， 华严莲社。 我在台湾讲了17年华严经，讲堂就用这个名称。这次道场建立，佛堂有21尺高，我从大陆请来的西方三圣只有4尺高，供养在佛堂中显得佛堂太高，佛像太小，不能相配。于是常常在想，墙壁上最好能够有大张的彩画佛像，画的佛像一定要画美国人的面孔，象征佛法传到美国。这一次来美国前一天，有人送来一卷佛像给我，我不知道是什么人送的， 也不知道是什么人画的， 是基金会的简丰文居士带我收的。送来的时候嘱咐， 这卷佛像啊，请带到达拉斯佛堂供养。 我打开来一看，是油画的西方三圣像，真是不可思议呀。阿弥陀佛是印度人的面相，观音菩萨画的是中国人，大势至菩萨画的是美国人像，真的是感应道交，不可思议。 而大势至菩萨是净宗初祖， 初祖到了美国，代表净土宗真的传到美国了。 净宗学会于是在美国成立。净宗学会是夏莲居老居士提倡的，在大陆上没有组成，也没有建立。第一个净宗学会是在达拉斯建的，所以大势至菩萨现美国人的像，我欢喜无量，这是净宗的三宝，是我们真实的皈依处。 所以要学阿弥陀佛，要学无量寿经，要学观音世智，他们就是我们修行的榜样，修行的标准，这才叫真正的皈依呀。 此外还要说明的就是住持三宝。住持三宝就是佛像、经书、出家人，它虽然不是我们真正的皈依处， 但是它的作用是象征三宝住持，能提醒我们回头依靠。 因此学佛的人家里供养佛像，常常见到佛像就提醒自己， 我要皈依自性佛，处事待人接物一定要觉而不迷。 如果没有人提醒，就会忘掉，又迷惑颠倒了。 所以佛像提醒皈依的作用很大，我们供养佛像的功德，它的好处就是在这里。 而经书要天天念， 但不是念给佛菩萨听的。 我们念无量寿经不是念给阿弥陀佛听， 而是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训。 他在经上教导我们 怎样存心，怎样处事，待人接物， 要把无量寿经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、见解、言行，使我们日常实际的生活写出来，就是无量寿经。 而无量寿经就是我们真正生活的写照。 如此皈依法才落实，这是法宝。僧宝是出家人，看到出家人无论持戒犯戒，就会提醒自己 六根清净，净而不染， 这就是出家人的大功德。这是住持三宝对于我们的功德利益。要知道皈依不是皈依某一位法师，法师只是僧团里的一个代表，他把三皈依的意义、修学的纲要传授给我们，使我们知道 从今天起就要依觉、正、净来修行。 佛法所要求的是智慧，是大圆满的智慧， 也就是圆满的自性。 佛法之所修是觉、正、净，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净而不染。 那要用什么方法修呢？ 方法很多，所谓 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无边法门。 法是方法，门是门径，不论用什么方法，不论用什么手段，都是修觉、正、净。 如果不是修觉、正、净，那就不是佛法了。 因此方法虽然很多，目标却是相同，这就是 殊途同归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 我们修净土绝不可毁谤禅密诸宗，为什么呢？ 因为他走的门路虽然和我不同，但是目标则是一致的。 好比我们坐车到此地来，他走路来此地，我们不能说他错，因为条条道路都通达到这里，他可以自由选择。我在亨斯维尔有一位同学来问我， 佛法这么多法门，我们都迷惑了，应该修哪个好呢？ 正好当时地上有个球，我就指着球说，佛教就像这个球一样，你看球面上无量的点，就好像法门无量的多。佛法教你求圆心，任何一点只要直修都能达到圆心，不必找第二点第三点。古人说 就路回家，何必绕圈子呢？ 他明白了，佛法所求的就是真心，心性明白了，全体都得到了。 所以，无论是哪一个法门，秘诀就是专，只要专修，必定成就，能得定，能开慧，能证得大圆满的自信，使自信完全开显出来。 所以住持三宝对于我们有很大的功德，有很大的贡献。出家人是僧宝，我们对于任何一位出家人都应该尊敬。好的出家人，我们亲近他； 而不如法的出家人，我们敬而远之。 远就是不要跟他学，不是不尊敬他，以他的作为形象给自己启示，警惕，这才是真正皈依三宝。 所以皈依三宝绝对不是皈依一个人，如果说皈依一个人，问题就严重了。 这是为什么呢？ 因为将来你的前途是堕阿鼻地狱。 怎么说是堕阿鼻地狱呢？ 因为僧团是团结的，进虚空变法界是一个僧团，虽然分不到进法界，依然是一个整体。 而我们这个世间的僧团好像是支部分部，我们若是认定皈依某一位法师，那么这个法师是我的师父，那个法师不是我的师父，这就是 制造党派，分化团体。 这个罪过就是破和合僧。戒经中说， 破和合僧的罪是堕阿鼻地狱，是忤逆重罪。 而忤逆重罪是杀父杀母，出佛身血，杀菩萨阿罗汉，破和合僧。如此说来，你不皈依还好，还不造这个罪业，这一皈依就破和合僧，这就不得了了。还有要知道， 皈依只有一次，不是见到了假法师就求受三皈依，以法师来又去受三皈依，皈依好多法师，自己认为了不起，这么多法师保护我了。其实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，谁也保不了你。 只有皈依自性三宝，那才叫真正诸佛护念，善神护佑。 所以这个观念要弄清楚，要弄正确，千万不能错。 在我传授三皈依的时候，若是已经皈依过而没有弄清楚的，今天听讲明白了，从心里回头，以自性觉正净，就是真正皈依。 至于仪式不必另外举行，法名也不必另外取， 只要一念回光，真心受持，便是真正把三皈依传授给你了。受持三皈是入佛门最重要的一刻，是非常的隆重， 也非常的严肃。 如果是真正接受了，学佛就从当下开始。接受三皈之后，要保持不能把觉、正、净失掉了。 也就是说，时时处处要意念觉、正、净，这是我们修正行为的标准。 佛教修行方法无量无边，都是修 觉、正、净。 但是觉、正、净三门，明心见性的三门，我们任意选修一门，修成了则三法门都得到了。